好啦，咁嚟到第二节翻嚟啦， 第二节翻嚟系啦，咁除咗蜘蛛侠之外咧，今个礼拜都有另一套，唔系啊，蜘蛛侠上个礼拜啦，今个礼拜都有另一套不能不视嘅劲片，就系、是《猿人争霸战星空巨战》啦，就系、是、呢、這个《猿人争霸战前传》嘅最后一集，咁、就。佢未上映之前喺美國嘅口碑已經好勁啦，佢爛番茄 有冇蜘蛛俠咁勁先？ 有冇我覺得勁過蜘蛛俠？ 但係嗱，即係咁講，因為我其實都見到好多周邊嘅廣告啦，其實都好多人大讚呢套戲。 系啊， 嚇！咁其實係點樣嘅呢套戲？其實 我自己覺得係 so far 我係暫時啦，今個暑假睇過自己最中意嘅。 咁厲害？ 係啊，即係唔係？以荷里活片嚟讲啦，咁另一套更加中意嘅，我转头 再讲啦。 咁不如或者讲呢套之前，再同大家温习下少少之前嘅故事先啦。咁其实唔知大家知唔知，其实可能有部分观众唔知，其实呢个一个前传嚟嘅。咁系以前系咪六十年代定我唔记得咗？ 六七十年代 系啦。咁就有一个《猿人争霸战》嘅系列啦，佢就唔知拍咗四至五集嘅。咁去到2001年就《天暴盾》就有个麦克华宝版啦。 系啦。 咁、那个都 嗰、那个唔系好天暴盾版咯。 系啦，都几又唔可以话烂嘅，佢有少少。 唔係天暴盾嘅個人風格咯，即係你諗下，即係可能王家衞又要拍呢一個變形金剛會咩樣咧？係啊，似咁樣 咯，好匪夷啊，係啦， 係啦。 咁係啦，即係你唔好理馬克華保證六十年代嗰版本啦。咁就其實呢個故事都係駁翻去。同大家讲啊，点解地球会俾猿人统治啦？同埋点解人类又好似即系咁弱势咁样啦？好似我唔记得之前嗰阵唔识讲嘢。 其实佢应该咁多套《猿人争霸战》都好似系讲紧同人之间嗰个关系，同埋人即系 一人咗奴隶咁嘅， 系啦，彼此个阶级观念咁样嘅类似 系啦。咁点解会咁咧？点解啲猿人有咁憎啲人类咧？咁就其实系喺呢个系列嗰度讲翻出嚟啦。咁喺2010年定咩第一集我唔记得咗，10定09咁样啦， 早几年啦， 早几年啦，咁就讲啊，就是、一个实验啦，就俾咗一啲药啊，嗰班动物园，动物园啊， 动应该动物园， 动物园嘅猩猩咁去食啦，咁就令到佢哋想有一研究到佢哋系比较。高智系啦，咁高智慧咁样啦。 即系食完啲嘢之后，就可能诶有咗智慧啦。 系啦系啦，咁就其中一只猩猩就叫阿 Caesar 啦，咁就系最聪明嗰只啦。咁就啊开始觉得啊，其实人类都系想去 train 完佢哋之后，好似都系想当佢哋系啲玩具啊，都系咁就群起反抗啦。咁第一集就讲佢哋成班。冲出咗呢个动物园啦，咁就去到 山区社会生活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第一集讲完咗啦，咁去到第二集咧就讲翻人类同埋猩猩已经系即系猿人啦，已经系势不两立咁啦，咁就大家。其实嗰个 Caesar 咧，佢自己就好想系有一啲和平咁嘅，咁但系人类就当然见到一啲叫做好似怪兽咁样，打低佢哋啦。咁其中一只就叫 Kuba 冇记错，咁就系佢同人类之间都有少少争执咁样啦，系啦，咁就去挑起事端啦，咁就变咗两派就又大打一场咁样啦。咁好啦，上集到阿 Kuba 就死咗啦，咁。之后嗰个故事点样咧？ 就咁集啦， 系啦，就系咁集。 咁好彩，唔好彩，因为系好唔好彩，我系冇睇到嘅，因为我未有时间睇。 未有时间， 咁所以就等你去讲讲故事啦。 系啦，咁嚟到今集咧，就点讲咧？其实即系我自己睇传媒嘅优先场啦。咁入场之前都好大印象啦，佢就拍一张纸就话。大家喺 social media 嗰度讲嗰阵时咧，唔紧要，但系千祈唔好剧透，咁就想大家其他观众都好似你睇咁 enjoy 咁，我心谂 睇唔睇到咁 enjoy 噶啦， 系咯，唔系，即系我谂嚟到最后一集，佢英文叫 War for the Planet of the World 或是 Apps 咁样样啦 ，War 咁你仲唔系打？咁我以为系可能啊两班 人同猿人就打一场啦。 我点知咧，原来佢嘅动作场面咧，我觉得仲少过蜘蛛侠。 即系文戏多咯， 文戏多佢140分钟嘅戏，我谂文戏都差唔多成两个钟咁啫。咁系啦，动作场面真系得头尾嗰两场啫。咁但系 系好紧张，同埋佢啲剧情系有少少玩扭桥嗰啲啦，扭得仲劲过蜘蛛侠嘅扭啦，系啦。咁当然扭咩就唔透露啦，系啦。咁但系佢几线剧情系完全搏埋之后咧，成个故事好完整喎。你睇到最尾系。哇，好震撼！你一路睇越睇越震撼。咁有啲评论就话啊，睇完会喊四次嘅。 咁你喊过几次咧？你冷血嘅，我知道。 我比较冷血啦， 我知冷血嘅。 有少少感动位啦，都有少少眼湿湿，但系又未知喊到出嚟啦。 咁我肯定喊眼喎，如果我睇嘅话。 系啊，你敢死？系啦。咁玩感人嗰度咧，拆开少少嚟讲啦。咁呢个都唔算剧透嘅。咁因为大家睇咗海报都知啊，有个小妹妹喎。 嗯。 咁。呢个小妹妹嘅身份系做咩呢？佢到成对成件事又有咩有咩有咩帮助咁样啦？咁几有趣，好多人一睇都会谂起今年另一套系啦，都系 20th Century Fox 嘅另一套戏啦，就 Logan 啦。咁嗰套又系摆咗一个细路女嚟制造一啲好感人嘅效果啦， 亦都另一个故事铺排啦。 系啦，咁嚟到今呢一套咧，啊咁又无独有偶又。啊！又摆咗个女仔入嚟，咁佢都系对成件事当然有好大帮助啦，唔系就唔会咁样去铺排佢啦。咁我会觉得呢一集最好睇就正如头先所讲啦，系个剧本方面啦。咁好老实讲啦，呢个暑假大家都睇得太多呢啲冇头冇脑嘅特技烂片啦。 例如咧，有咩叫冇头冇脑？ 变形金刚啦， 嗱我冇睇嘅呢套。 变形金刚真系， 我但系听闻有一套仲金喎，不过呢个唔讲住呢套。 仲金嗰套系香港嗰套定系？ 听闻话香港嗰套咯， 香港嗰套系香港嗰套唔讲啦。 系啦， 咁仲有另一套啊，《盗墓迷城》啦，有冇睇啊？你 都冇睇啊，我好选择性啊， 真系好彩。咁其实你睇过呢两套之后，都知今年真系太多，即系好老实讲啦，我又唔系插到底嘅，呢两套嘅特技系好精彩嘅。 但系你剧本又真 系 好久流。 系啊，你睇咗一百，即系譬如《变形金刚》，你由头砌到落尾，咁我连。即系我今集连几个主角嗰个样我都未分得清。 今集有香港做背景嗰只啊？ 一阵啫。 又系前面咪质疑咗，后面咪重庆咯。 黐上去嘅。咁但系呢一套又唔同喎，即系譬如我睇佢都系即系好多文戏啦。咁所谓嘅大场面其实系真系一班猿人围晒喺度。其实今集最犀利，我觉得差唔多八九成时间都系猿人。人类嘅角色系真系人类系完全黑 色，即系佢摆得明，根本就系将成个故事即着重咗喺猿人嗰边， 系啦，即系讲佢哋啲关系啊，啲内心变化咁啦。 今次会讲嘢，今次会讲嘢嗰啲猿人。 主角阿斯实会嘅，咁、其他就自己睇啦。 哦，好 嘅，都有原因嘅讲嘢系啦。咁但系我想讲嘅系，对比即系、就是、对比变形金刚啦，成班猿人喺度倾偈啊，喺度叫做可能有少少动作场面咁样咧。我系分得清佢边只打边只，即系当然主角啦，唔系其他。咁呢样我觉得佢系真系铺得几好嘅呢一样嘢。 但系变形金刚已经分唔到边个柯柏文边个麦加登系嘛？ 柯柏文仲分到麦加登，我真系分唔到。即系你都系见到一堆烂铁咁样喺度打嚟打去。 大黄蜂点样啊？大黄蜂， 大黄蜂都 仲系大黄蜂 嘅。大黄蜂都要整多套外传嘅咩俾佢嘛？ 系、哎、真系，所以都而家睇呢啲，我谂系叫做大制作嘅电影都几难去选择性，因为你都唔知道其实基本上系睇佢特技定系睇佢故事。 系啦，即系变咗有少少顾此失彼咁咯，系要两方面要平衡翻啦。 嗯嗯， 咁咧好啦，就讲就呢一套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 即系你睇到，你系可以觉得系睇完之后都会好感动啊，或者系 好感动，同埋系成个故事系。叫点讲？连环紧扣嘅，每一节每一个细节位咧，都会连到埋，同埋我会觉得系好多好 epic moment 啊！即系就算系文戏，咁可能两个角色喺度对话，都已经成个感觉系哇，好震撼，好紧张，到底发生咩事咧？下一场戏又会点咧？系虽然我讲话好似成两个钟，差唔多两个钟啦，都系文戏，但系你唔会觉得有任何满场，越睇越紧张啦，系。咁同埋虽然咁讲啦，咁但系佢嘅特技都绝对唔差喎，尤其是我哋呢位。玩 CG 玩到上晒瘾嘅 Andy Serkis 啦，哇！佢今集真系，即系如果上集都冇个提名俾我，觉得今集真系可以， 都唔使知，唔系 都真系可以俾多次。 因为其实始终我谂系咪都系因为呢啲特技电影即系都比较难， 因为你都睇唔到呢个样， 咪就系咯，咪都唔系，即系等于你嗰阵时啊Heath Ledger 咁样，你都望唔到真正佢个小，即系佢小丑化晒妆啦，你都望唔到真型个角色，但系即系当然咁啱嗰阵时 做到 个神水啊嘛，咁你 当年嗰阵时咁啱就佢因为过身啦。咁、当然我都觉得唔系因为过身而俾个奖佢嘅，即系始终都系因为 character 演得好先会俾佢嘅。 系啦。咁呢一集就我覺得唔止佢做得好啦，佢啲特技都做得相當精彩啦、甚至佢譬如佢講佢喺個雪地嗰度啦，可能佢河啲搭煙出嚟啊、甚至喺個雪地行嗰啲路啊，嗰啲腳印咧，哇，全部都好真嘅，即係你感覺就覺得啊，呢、這個世界會唔會真係一班猿人生存喺度做緊戲咁樣？ 其實你可能有都唔知㗎，真係。 咁啊係喎。 係啊，你如果喺香港啫嘛，你唔知喺嗰啲新嘅地方會有呢班人出現㗎嘛。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啊，你。呢套可能唔系话好多大场面，最尾嗰场都好劲嘅，咁但系唔系好多动作大场面，但系原来一套叫做 Summer Blockbuster 啦嘅呢一类娱乐片啊，原来净系玩，即系你有心去玩一个剧本啦，去讲一啲比较有深度嘅故事，其实都系拍得会系相当之精彩啊，都系咁喺讲技术方面啦。有少少想提咧，今集睇 Atmos 好过瘾嘅。虽然我系讲佢系冇乜 动 作场面，系啦，唔系有全景声， 有全景冇乜。 咁但系因为佢可能喺好多，譬如喺雪地入面啦，你会感觉到啊，即系成个可能喺雪地森林入面，你会感觉到系啊啲树叶啊，嗰啲落雪嗰声咧， 喺你身边飘过。 咁当然佢。打嗰阵时咧，有可能啲炮弹啊，啲射箭好多喺上面飞落嚟嘅感觉咧、我睇 Atmos 嗰个感觉系好正。 咁仲边海云啊嘛，好似嘛？ 我喺亚城睇。 亚城 都系啦， 都系咁嘅感觉啦。 系啦，咁系啦，所以虽然佢系冇乜动作场面咁，但系我都推介，如果大家有机会都系睇下 Atmos 嘅全景声啦。 咁即系要我去睇啦。即系睇下，因为始终其实之前嗰几集，你又唔可以话佢唔好睇。即系当然 ，Tim Burton 都头先所讲啦。咁你揾一个 黑色 style 嘅问题咯。 即系揾一个黑色，可能拍开黑色幽默嘅一个导演嚟拍呢一个特技电影，即系会系啲咩感觉咧？即系其实基本上两码子嘅事嚟噶嘛。即系你话今次如果可能系一个咁嘅一个制作。如果是真的可以做到题不是只是你一个赞的，原来咁多人都在赞的。 都 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即是看看原来这套是什么类型的一个电影。 是啦，咁另一位啦，都讲下除了 Andy Serkis 之外，另一位就是 Woody Harrelson 啦。Harrelson。咁点讲都唔好剧透咁多，咁大家睇预告知都 feel 到佢系今集嘅奸角啦。咁佢系一个人类角色，但系其实佢戏份唔多喎，得几场嘅啫。咁但系每一次出嚟都系一个高潮位，都好交到戏。咁如果你话 Andy Serkis 可以提名一个影帝，我觉得佢真系提名个最佳男配角都。 因为我见到其实好多地方都系揾佢嚟做海报嘅一个 character 角色。 系啦系啦系啦，其实佢，我谂佢今集可能得三四场戏，但系你会系好深刻。尤其是佢嘅下场好深刻。好正， 咁即系要我睇啦， 系啦，一定要睇啦。咁系啦，就所以如果讲到呢一位导演啊 ，Matt Reeves 咧 ，Matt Reeves 系啦，其实佢即系我睇我之前我都唔知佢乜水嚟，咁我都寻晚即系开做节目之前都搵翻资料啦。原来佢系之前佢唔系拍呢啲好大制作嘅戏。譬如是拍呢、這个Let the Rain In 嗰套嘅美国版，嗰、 okay. 套血乜鬼嘢咯，即系 血色啊，类似喺嗰套，我知讲边套啦。 因为嗰一套佢都系拍啲，即系都唔系话啲好大制作嘅戏啦， 即系小品啦，都系。 系啦，咁突然之间，即系其实。猿人争霸战呢个第一集嗰个星空革命唔系佢嘅，咁但系第二集星空崛起就系佢嘅，咁可能叫做佢拍完呢两套，你都睇到佢话驾驭啲场面啦，做啲剧本都几好啦，咁佢咦有传话佢系下一集蝙蝠侠嗰个导演嚟喎， 得唔得啊？ 真系唔知啦，呢、這个 真系唔知 你咯，即系唔系即系我意思系真系真系唔知佢可唔可以驾驭得到？ 佢驾唔驾驭到呢个啊 Ben Affleck 啦？其实 系啦 ，Ben Affleck 做唔做又好似 真系唔知啦。 呢、這个又真系唔系好肯定。 会唔会又加呢一个 Superman 再加埋呢个 Wonder Woman 咯？又系唔知啦。 咁因为即系 DC 嗰方面都有少少伏啦，嚟等我 咯。咁唔系嘅，一套 Wonder Woman， 一套升翻起佢啦。 系啊，咁之后嗰啲得唔得咧？又睇下呢位导演可唔可以 可唔可以撐得住？ 可唔可以撐得住啦？咁即係其實呢一套戲，咁你俾你咁講到，真係好想睇嘅，而家真係。 係啦，咁我自己就真係 so far 係今個 summer 最好啦。咁當然嚟緊有套《鄧寇克大行動》就 下個禮拜啦， 可能都有機會會影響到呢個最愛嘅感覺嘅。 嗱，今個禮拜仲有一套《飯盒車王》，你就唔會睇啦。咁等呢個《鄧寇克》啦， 可能都睇啦，好難講。 頭兩集未拉曬嘢啊！ 第一集 O K 喎，第二集就真係 咁睇呢個飛機總動員啦，不如 飛機總動員我就真係冇睇啦，係啦，咁所以今個禮拜必睇就一定係《猿人爭霸戰》啦， 係啦，咁 好似冇啦係嘛， 好似冇啦，應該我諗《鄧寇克》咯，等埋 《鄧寇克》啦， 誒皇家行動應該係九月啊嘛， 九月 係啦，咁即係未有啦， 啱啦，有多一套啊，我自己好中意 咩啊， 就係阿 Annabelle。你可能唔中意睇恐怖片 ，Annabelle 咁暫時嘅評價係100分嘅，喺爛番茄。 咁勁？ 係啦，咁唔好講咁遠啦，嗰啲之後先再講 啦。咁應該下一節我哋講一講嗱，頭先講完兩套大嘅大製作片 啦，應該咁講，今個禮拜唔係得荷里活大製作嘅， 反而啲小品影仲好睇嘅。 係啦，咁嗰一套係咩咧？咁大家就 下一節講啦， 下一節再講啦，好啦。